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吊，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撤兵返回成都，却发现是李严因为筹不齐军粮而搞的阴谋诡计。那么知道了真实情况的诸葛亮又会怎么样来处罚李严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当初的时候，李严呢也害怕，给同乡写信说：“我恐怕完不成这任务啊。”按现在说是吧？这个，先帝留下这任务让我托孤之重，我恐怕完不成。那么另外一个主要的是兴奋，从地方到中央，我有权利了，希望飞黄腾达。他知道，我要想升官，我得让诸葛亮先升，他很明白，所以他旁敲侧击给诸葛亮写封信，说你应当加九锡，晋王，啊，咱们说过曹操，啊，生则魏王，加九锡，实际上快跟皇上平起平坐了。那么诸葛亮要答应了，诸葛亮加九锡是王爷了，我也是托孤之臣，我能小得了吗？可惜他打错了定盘星了，诸葛亮能干吗？诸葛亮为了保西蜀，不为了个人的名利。诸葛亮知道现在西蜀很弱，如果我要封为王，陛下害怕，文武群臣害怕，都去享乐的，谁来建设西蜀？诸葛亮没答应，没答应，李严生气了。后来诸葛亮用他，诸葛亮六出祁山，头出二出三出，诸葛亮就等到了曹真跟司马懿40万大兵兵发西川的时候，诸葛亮急了，跟李严商量：“你来镇守汉中，给我做坚强的后盾，因为他负责什么呢？中都护负责粮食供给、粮草供应，你得保证诸葛亮在前方打仗。”结果李严不答应，说：“你应该成立五个郡，我作为八军刺史。”他还想升官，诸葛亮明白了。诸葛亮后来给他一个骠骑将军，让他的儿子李丰当着江州太守，对他已然很不薄了，但是李严仍然不满意，把自己改名字叫李平，就是心里不平，姓李名平字正方，您听这名字。结果他用这办法粮草不齐，前边让诸葛亮你回来，东吴要来了，后边在后主刘禅面前起奏诸葛亮为什么无故收兵，结果人家诸葛亮拿出真凭实据，后主刘禅这么一判，罢爵为民了，您从地方这一落啊，不是九级的问题了吧？啊，当老百姓去了。公元231年，把他贬到了梓潼郡，变成庶民、普通老百姓了。忧郁啊，就得忧郁症了。你好好老的时候当官好不好？说人的欲望，当初的时候很精明、很强干，打诸葛亮开始北伐的时候他就懒了。做事也不顺心了，也不应手了，啊，他给你糊弄了，就想当官了。诸葛亮知道，我要封了王以后，这些人都想享乐，这西蜀更没法治了。那么诸葛亮，公元234年死在五丈原，没有多少日子，李严就死了。李严为什么死？李严忧郁成疾。诸葛亮深知我心，如果没有诸葛丞相，没人再启用我，再也当不了官，再也起不来，忧郁成疾死了。死在谁手里？死在自己的欲望手里了。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书啊，我也总结了，跟现就过去的书跟现在有些地方你还真得细琢磨啊。人到了一定程度的欲望滋生，就跟司马懿似的，现在就想分庭抗礼，想 一葫芦画瓢，曹丕怎么篡的汉，我怎么篡曹魏。所以说曹睿万也没想到自己的祖父当初出兵的时候，汉献帝刘协刘伯和摆上国宴，亲自送到城外，让自己的祖父曹操出兵，现在自己摆上国宴让司马懿出兵，那司马懿将来要篡北魏呢。当然这跟曹睿也有关系，曹睿的事咱们下回再说啊，因为咱们一回说不完。那么李严死了，诸葛亮回到成都之后，马上重用李丰，重用他的儿子，命李辉管理全国的粮草等物，支援北伐。要说诸葛亮这人不错吧，他爹死了还重用他儿子李丰。诸葛亮就在成都操练人马，排兵布阵，养兵生息，三年的时间兵强马壮。后主刘禅这天升朝，这就三年以后了。诸葛亮跪倒在龙书案前，陛下，三年之内陈毅然休整完毕，而今兵精粮足，请陛下传召，本相要指挥西蜀的人马再出祁山进兵北魏，此一次不胜，绝不回归，与陛下相见。所以诸葛亮出山这次就很悲壮，我打不赢我就不回来跟你见了，这见不着了是吧。后主刘禅站起身形，走到龙书案前，双手相搀，相府请起。走道也挺慢的，您别看岁数不大，胖比刚才那肚子还大呢。刘禅说了这么一句，相父，而今三国鼎立已成，您怎么就不知道踏踏实实享点太平福呢？诸葛亮眼泪下来了。所以说后边历史学家评论的说，刘禅这一辈子说这句话说的最有理了，您怎么就不知道三国鼎立，您不就说三国鼎立吗，未出茅庐就便知三分天下，现在三国鼎立了，您为什么不知道享享清福啊？相父，我这像爸爸。诸葛亮流着眼泪，陛下呀，受先帝重托，托孤之重，不灭北魏誓不甘心，臣梦寐之中也要想起来灭北魏的条策，请陛下传召，臣一定兵发北魏，完成先帝遗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流着眼泪，泣不成声啊。那后主刘禅就不能不批了，把诸葛亮搀起来了，有一人高声喊嚷，丞相万不可出兵。诸葛亮顺声一看，太史乔州。关于乔州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说啊，这三国的人物事儿太多了。乔州是管天文的，当然他用天文学来驳倒诸葛亮，天文不利，你不应该出使。诸葛亮说，我梦寐以求完成先帝的遗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绝不能听信天文。他不听乔州的劝告，然后命人预备祭礼，到昭烈皇帝的庙把祭礼摆上，跪倒痛哭，先帝呀，臣五次出祁山北伐中原，没想到寸功未立，寸土未得，臣此一次带领西川所有兵将再出祁山进兵北魏，如果立不下功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请陛下放心。哗，这眼泪就下来了。诸葛亮一片赤胆忠心呐，焚香叩头，然后站起身形，辞别后主，带领西蜀34万人马来到汉中。到了汉中，刚刚扎下营，想升坐中军大帐，跟文武官员商量如何进兵。报，诸葛亮用手一指，何时禀报？启禀丞相，大将关兴因病而亡。哎呀，诸葛亮扑通一声就躺这儿了。 诸葛亮哭死过去了，大家伙赶紧把诸葛亮扶起来撅他睡觉。丞相醒来，丞相醒来，诸葛亮悠悠气喘，这要搁到京剧上一段唱腔就得唱上了，我诸葛亮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唱了半天明白了啊，这比萧三观有感事儿是吧。这个诸葛亮让大家伙全醒了，天不佑关兴，没想到关兴年轻轻就死了，我出师北魏又伤了一员大将。诸葛亮指挥人马往下传令，魏燕姜威为先锋官，指挥大队人马分兵五路到岐山聚齐。出岐山，诸葛亮扎下五座大营，而且从岐山木门到剑阁这儿一直通到里边，整个一条大道安下14个营寨。为什么？以设长久之计，不回来了我就跟你北魏拼了。消息传到了洛阳，北魏皇帝魏明帝曹睿一听可急坏了，身边没人了，马上宣召传召见司马都督。司马懿来到金殿跪倒十里，魏明帝吩咐免礼平身，臣谢万岁。司马懿站起身行，曹睿用手一指司马都督，诸葛亮又出岐山，陛下不要着急，臣夜观天象，中原气盛而诸葛亮气衰，请陛下给我一支人马，我指挥人马够奔渭南，此一次必能成功灭诸葛亮，灭西蜀，报答万岁的知遇之恩。好，不过我要保举4个人，哪四位？陛下，大将夏侯渊有4个儿子，长子夏侯霸，次子夏侯威，三子夏侯惠，四子夏侯和。长子跟次子两个人刀马纯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三子四子夏侯惠、夏侯和深知韬略，请陛下招4人。兄弟4人常常念叨要给夏侯渊报仇雪恨，请陛下传旨让夏侯渊4子随同本都出战，一战灭诸葛亮，灭西蜀，报答陛下之誉。魏明帝曹睿传下旨意，司马都督带领夏侯渊的4个儿子出师渭南，大兵40万，离开京师要够奔长安。魏主曹睿亲自排宴，然后就把司马懿大队人马送出洛阳。司马懿跪倒辞行，魏主曹睿让御前司礼太监赐给司马懿手诏一道，你要出征了，现在我赐给你诏书。手诏我写的。司马懿谢恩接过来之后，打开官桥，上边怎么写的呢？说卿到卫兵，宜坚壁固守，切勿交锋，蜀兵不得志，必诈退。他要诱敌，卿慎勿追，待彼粮尽，必将自走，然后乘虚攻之，则取胜不难，难免骏马疲劳之苦，寂寞于。这是魏主曹睿下的一道手诏，交给司马懿。司马懿打开观看，谢万岁，然后收起来了。那么您看这道诏书说得很清楚，说你到了卫滨，出了长安城就到渭水河了，你在渭水河边门扎下大营，打不打？不打。卿到卫滨，以坚壁固守，切勿交锋，不要跟西蜀人马交锋，蜀兵不得志，他必然退兵，他退兵时候诱敌，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慎重，别追，他粮食尽了，没粮食吃了，他必然退，你借这机会趁虚攻之，才是取胜之道。这是曹睿的话吗？这是司马懿的话。其实是司马懿把自己的意思 禀报了魏主曹睿，自个儿写了一道递给曹睿，曹睿改成手诏传旨让司马懿接旨。从这一点来看，第一，司马懿已然能指挥皇上了。第二，司马懿准备怎么办？固守，我不跟你打。这不是魏主曹睿的办法，这是司马懿的办法。因为司马懿跟诸葛亮也算是两国交锋吧，基本上没打过什么胜仗，但是诸葛亮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我刚才说了，如果这样坚守下去，坚守自闭，一个是诸葛亮死，诸葛亮死在五丈原，所以司马懿才能成功。如果说诸葛亮不死，那后果不得而知，不见得司马懿就能称心如愿。确实从智谋上，那司马懿还是弱一层，比不了诸葛亮的。可是他有个特点，忍耐坚守固守。咱们上回说了，司马懿比诸葛亮大多少？大两岁。但是诸葛亮54岁死了，司马懿73岁才死，能熬啊。这熬人挺厉害的。有时候我们老两口子闹着玩，我们俩就说，你先把我熬死，是我先把你熬死。我要把你先熬死呢，明儿这家里全听我的，你要把我熬死我也管不了了。啊，其实呢，夫妻两口子并没有这么大的分歧，这意思就是说呢，谁要打算完成自己的任务，完成自己的目的，那你就好好熬着。其实我们在战场上，我们在经济领域上，以及在各个方面的亲朋好友，您看现在电视那节目里头争夺家产，那就看谁能熬得住谁了。这熬人可比熬鹰厉害。所以说司马懿如果说死在诸葛亮前边，那三国演义就得改写了。那么诸葛亮呢，他在临出兵之前跟后主阿斗辞行，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我要带领兵将再次出师到北魏，把北魏灭了，请陛下入主中原。这是诸葛亮一辈子的目的，一辈子的决心。刘禅说什么呀？刘禅说，丞相啊，相父啊，而今鼎足已成，魏蜀三足鼎立。他那意思就是告诉诸葛亮，你在隆中对时候跟我爸爸怎么说的啊，先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基业，鼎足之势已成，然后可渡中原。在这鼎足之势已成了，而且蜀国特别弱，您干嘛还打去？踏踏实实在西蜀养兵蓄锐，按甲修兵，强上我们西蜀，你安享太平，何乐而不为啊？史学家评论阿斗说，阿斗这一辈子这句话说的最实在的，最好了。咱们都说阿斗傻，可有人也不同意阿斗傻，到底傻不傻，反正是没诸葛亮聪明，是吧？那么刘禅这一辈子三句很重要的话，一句是吓倒的诸葛亮，什么时候？就是因为白帝崇、刘备、刘玄德托孤跟诸葛亮说了，说将来你保我儿子，我儿子行就行，不行你就自立，这天下就是你的。诸葛亮汗流浃背，陛下为了西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这么说，但是这句话按我们行话来说，就给阿斗扣了一瓜头子。他老怕诸葛亮篡权，怎么办？后来诸葛亮在刘备死了之后，诸葛亮大权在握，整个权力都在诸葛亮手里头呢。也有文武大臣不服，不管上表也好，不准暗中嘀咕也好，就找阿斗，你必须得削弱诸葛亮手中的权力。刘禅敢吗？刘禅自己跟诸葛亮一比，比不了啊。刘禅聪明，刘禅有他的智慧。刘禅呢，就在诸葛亮出兵的时候给诸葛亮写了封书信，说相父，你有没有想法要自立？我跟他直接问就得了。诸葛亮吓得汗流浃背， 他认识到了，从这时候开始，他逐渐的把权力移到刘禅手里，自己逐渐的削减自己的权力。那么说，如果阿斗不是傀儡皇帝，他就能控制诸葛亮北伐，不让诸葛亮北伐休养生息，那么《三国演义》也得改写。但是确实，公子阿斗他是个傀儡皇帝，诸葛亮根本就没有心说我要反，没有。所以说刘禅这句话吓跑了诸葛亮，这样权力呢就逐渐的归还给后主刘禅，刘禅手中就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是军政大权、北伐政权仍然掌握在诸葛亮手里。如果诸葛亮要听了刘禅的话，休养生息，诸葛亮也不至于累死在乌长垣。可是这些历史学家的评论，我就有不同的看法。那诸葛亮一生的奋斗目的是什么？诸葛亮这一辈子就是要使汉室中兴，保着刘备、刘玄德灭曹氏，一统天下，使刘备、刘玄德仍然入主中原，这是诸葛亮一生追求的目的，他的愿望。所以人跟人的想法不同，啊。所以说诸葛亮，他没听后主刘禅的，他也不可能听后主刘禅的。刘禅不是傀儡，恐怕也未必限制得了诸葛亮。诸葛亮一定要出祁山，一定要灭北魏。虽然说司马懿没有战败诸葛亮，那么诸葛亮也没得了一寸土地，但是诸葛亮终究是胜多败少。如果说不死的话，诸葛亮也可能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可能会成功，但是他没熬过司马懿。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Together for sharing

去了以后到那一进门一瞧，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全到了。 对，窝子一孩子多，七子八婿嘛， 15个。 对， 过外行老啊。 嗯， 小伙子一进门，嫂子们一瞧，哟，老兄弟一个人来了。哟，弟妹没来，嗯，公主议论上了， 手里面就是这个。 嫂子们一瞧，你看了吧？瞧了没？这人家不来行，没关系，咱不来行吗？也别说，人家是公主啊，人后村一样啊，人家靠山好啊，人他娘家爹是皇上，皇上知道吗？是大王，人家爹是大王，我那爹，哎，完了，我那爹算倒了霉了，黑刀腰， 打扑克是怎么的？啊？ 嫂子们一议论，小伙子一听啊， 啊， 气坏了。 年轻， 这气的驸马是三尺神暴跳，50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七窍钻烟呢。 这驸马变拔火罐了。 小伙子一跺脚，走， 哪儿去？ 回去， 回去了， 找公主。 嚯， 到了宫门口一瞧，哟，挂着红灯了， 怎么回事？别进了， 我闯过，把它砸了吧。 哎，不行，别砸，砸红灯轻功造反呢。 哎，反就反了吧。 嗯， 砸完灯，小伙子闯进去之后，把公主拉过来，啪。来一嘴巴， 哭了吗？ 那还不哭啊？ 没人劝你， 谁劝的？ 宫女们呢？ 宫女儿， 啊， 主人打起来了，宫女儿敢言语吗？早吓跑了。 街坊邻居呢？ 啊，街，哼，你这意思打算让驸马跟你一样也住大杂院？街坊，驸马跟公主一吵起来，有街坊掺和，这儿一打架，街坊二婶进来了。哎，驸马别打了，快点把搓板给我使使吧。 是不老像话， 有这事儿吗？ 还真是。 严格的说，甭说街坊，严格的说，连驸马都不能住在皇宫， 应当住哪儿啊？ 应该住在他自己的驸马府。 他们怎么没住啊？ 所以说他是住在前宫啊， 嗯， 皇上住的后宫嘛。 哦， 那是啊。结果是郭子仪一听，把公主打了 啊， 那是金枝玉叶， 本来嘛， 动都动不得。 那是 老头子跑来之后，一进门把郭盖叫过来，啪，给他也来一嘴巴， 急了。 打完了以后，河南梆子这点有四句唱，唱词通， 那怎么唱的？ 是这样 啊。 不枉我功劳大，不干此举，小奴才张十里的顶把人气，大金枝你犯下了这灭门的罪，连累我这一家大小。也跟着你死来死来的。 这郭子仪变日本了， 老头子气得嘴里不利索， 气得日本话都出来了， 是啊，赶紧找公主求求情。 公主呢？ 公主上后宫了。 哦，对了，走了， 怎么办呢？ 啊， 绑子上殿请罪。 那是啊，公主上哪儿去了？ 到后宫告状去了。 哎，见着了吗？ 见着了， 见着皇上了。 刚一进后宫一瞧，皇上跟皇后老两口子刚吃完了饭要下棋。 吃的什么呀？ 吃的炸酱面。 皇上吃炸酱面？ 废话，我知道吃的什么呀，反正比你吃的好。 比我是吃的强。 就是老两口子刚要下棋，公主进来了，这儿一巴掌印子， 嗯， 黑头散发。老两口子一瞧，疼得慌。 谁的孩子谁不疼啊？ 反正是疼，疼可是疼 啊。哎， 人家不溺爱， 不宠着。 哎，先得了解情况。皇后过来了， 嗯， 哟，怎么回事？这是跟谁呀？ 嗯， 哎呀，这个真不像话，就是吵嘴打架也没这么下狠手的。嗯，哎，我说你看看，你看看，嗯，你看看这一巴掌，好家伙，太下狠手了，把公主这头发都揪没了。怎么了？ 提我干嘛？ 反正是打得够狠的， 打进去不得了吗？ 怎么回事？公主这儿一介绍情况。皇上一听啊，哼，这事儿不怨驸马，怨你不讲道理。 哦，公主呢？ 公主那心里不行啊，她不干了，窝着火了，非得要求给驸马处分。 皇上怎么办？ 皇上一听，凭什么给人家处分？人家没错啊。 对， 我绝不能依仗自己的权势愣给人家加罪，我也不能为了维护你这公主的面子，我就不讲真理。公主的意思就是想出出气， 要出气。 皇上一听出气好，把驸马绑出去斩了。 要斩呢？ 公主一听吓一跳， 不，这不出气了吗？ 啊，气势出了，她变小寡妇了。 公主变小寡妇？ 公主一想，找母后，您跟我父王